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车舍，他低了头。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据市气象局对采暖季气温整体初步预测，今年11月到明年3月，本市平原地区平均气温为1到2摄氏度，比常年略微偏高。按照规定，若无气温骤降、突降大雪等极端天气，各供热单位将按照计划在本月7号统一启动点火试运行，本月15号确保居民家中室温达标。记者从一卡通公司了解到，北京市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联合一卡通公司完成了全市120.5万张中小学生卡的联合认证工作。从今天起，北京市中小学生可以通过手机在线办理学生卡的充值和延期业务。近期，重庆万州公交汽车坠江事故原因查明并公布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事故后果发人深省。目前，北京70%以上的运营公交车辆已安装驾驶舱隔离门，公交车一键报警系统在中心城区线路实现了基本覆盖。昨天，第二届北京城市副中心基础教育推介会暨研究生双选会在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举行。通州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扩大副中心师资力量，通州区为引师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去年为例，通州区共招聘新教师480多名。目前，通州区教师进京指标比较充裕，下一步还将走进高校启动招聘。近日，中国铁路12306网站改版升级，全线上线运营，登录方式增添二维码成为最大亮点。进入登录页面后，屏幕会出现扫码登录和账号登录两种方式。用手机12306客户端扫描二维码之后，只需要1秒就可以实现自动登录，开始购票。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后的最大制作，将于本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由奇幻森林出品的心灵魔术剧《非常游戏》正在枫兰西剧场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下月31号。话剧《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本轮演出正在北京九剧场上演，剧中的故事发生在2066年，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穿越旅行成为一种观光时尚。主人公仁义为了完成爷爷的心愿，搭乘时光机回到了2018年，开启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故事。时间的蝴蝶效应就此展开，一切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室内乐舒伯特专场音乐会明天开始到本月12号，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三元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周一的书房板块，其实呢，每一次到了周一要跟大家说一些学习方面的事儿的时候，大家都特别苦恼。周一又不想学习，又不想上班。今天呢，也有一位逃班到我们这儿来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中央音乐学院是怎么放他来的啊。欢迎一下我们的青年小提琴家陈曦同学，欢迎陈曦。 谢谢江夏老师。 行，咱俩这辈分算是定性了。哎呀，陈曦有一年多没有来我们节目了。 是的， 嗯。就是反正就是老说要来，老也不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今天这个契机特别好，是因为陈曦的母亲的书再版了。 是的， 哎，第二版了。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陈曦出路啊。陈曦那还哎，这此陈曦非彼陈曦，但这又是代表了那个陈曦。 是的，虽然已经没有那么的晨曦了，早晨的感觉了，已经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日落西山。 毕竟 title 还是青年小提琴家，好不好？ 是的， 你还在这个青年的范畴里面。对于陈曦，大家如果不是很了解，没有关系，你们去百度一下。但是呢，在这儿也还是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开始认识了解陈曦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这一个很年轻的艺术家，居然在他更年轻、更小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柴可夫斯基这个国际音乐比赛的小提琴类的首奖，17岁的时候。 是的， 所以现在这个记录还没有被打破。 哦，还目前没有。 目前还没有，也就是说时间来到2018年，我们介绍陈曦的时候依然可以说他是这个奖项的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奖获得者。 是的。 好了，反正也获了很多年了。 对的，2002年到现在也16年了。 哇，真的。 是的。 就说起来，但是因为你给我发过妈妈这本书的书稿的那个就是关于在回顾你比赛的那个部分。 是的， 我在看，我觉得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因为它里面的细节的描述，包括PO出来的一些照片，我觉得哦，好快，但是又很近的感觉。 对，尤其照片，很多人看了照片觉得好像我以前长得怎么就这么老，跟我现在长得差不了太多，是吧？ 不，以前还是有 baby fat 在。 好的。 对，整个人会更圆一些。 对，我最近对工作之后就有点累，所以说就开始瘦了一点了， 憔悴了。对，就是看，所以现在你再去回想，想想也是16年前的事情了。再去回想那一个时刻，在你心目当中，你看，从你是几岁开始学琴？ 我是3岁半。 到十七岁， 是 这个时间其实也挺长的了。然后再到现在再去回想说，哦，那一个时刻是在我这一路学琴当中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哎，不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非常难忘愉悦，然后但是会有点懵吧。 是的，肯定是很懵的，因为 十七岁， 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去我经常说自己就像是一夜成名的感觉似的。因为其实一个音乐家来讲，他的道路是漫长的，而且他的职业生涯是非常长的，比赛其实只是成功当中的一步而已，或者甚至说是头几步吧而已。 嗯， 所以那个，但是这个比赛确实非常大，因为柴可夫斯基被相当于是艺术界的诺贝尔或者奥林匹克之类的，所以说当时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获奖， 心态很放松。 对的，因为当时觉得，因为他这个比赛是成人类比赛，成人类比赛是16到32岁，所以我当时讲的是，哎呀，我才17岁，我大不了4年，因为他4年一届，4年以后来我21岁再来，我觉得我也不算大的呀，对不对？ 嗯、 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当时文化部的公派，所以当时我的老师林耀基老师也是跟我说肯定没戏，说你就甭想了、 嗯， 而且我们当时定的目标根本不是说要得第几。我们想的是，因为我们国家公派的选手就是从中国本土学习去参加比赛的、 嗯、 从来没有进过决赛，所以我们 就是在那一届之前， 对、 哦、 对，这小提琴这届、 嗯嗯、 对，然后我们就想的是只要能进了决赛就是胜利了，然后 就有一点被提名，是不是、 嗯、 就是诺贝尔奖被提名的感觉。 对对对， 就进了决赛就已经很棒了，就而且觉得这就无所谓了、 哦， 但是到了那之后呢，然后还经历了一些很奇怪的风波，是不是？ 哎，这个部分妈妈在书里面有去很详细的去记录它。 对对对对对，就是 晨曦出路这本书， 就是六月、嗯，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6月9号。 嗯， 当时我在，就是我当时准备和我妈妈去这个莫斯科的这个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去吃饭， 嗯， 顺便呢去找一下钢琴伴奏，因为我的比赛都需要跟当地的钢琴伴奏去合作。然后走在路上就发现因为我们住在莫斯科宾馆，就在红场上， 嗯， 就在红场，听说现在那莫斯科宾馆没了，我不知道啊。然后往这边走的这个路上就发现人越来越多，特别多的人。然后当时想怎么回事呢，然后大家知道2002年时候是世界杯， 韩 日世界杯、 嗯、 对，然后我们就发现很多那些像球迷那样的就冲着我们喊啊，就是那种喊什么东西。然后来走到半路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我忘了带这个饭票了，其实就是我们的选手证。 嗯， 然后我跟我妈说你先去，然后我先回去，我跑回去，我这样我再追上你。 嗯， 好，追上，然后我就往回走，走到一个地下通道，这时候就看见7、8个那种很年轻人，其实跟我差不多大，但是他们比我高，这个战斗民族嘛，对不对？然后看见我之后就很凶神恶煞的，然后跟我喊啊，也不知道喊什么。然后我总想怎么回事啊？我一直想，哎，中俄关系不是挺好的吗？然后走过去之后还吐了我一口，但是他没有吐到我身上，但就是很非常非常气愤那种。然后我就想什么情况，然后我就回去了。回去拿上我的这个选手证之后，我就又回到那个 红场的 那个红场那个要走一段那个地下通道， 嗯， 又碰见他们了。估计，但是我肯定要经过的，我不知道他们在那干嘛。 嗯， 他们就肯定想的是， 你还敢回来？ 你又来了？对，虽然我不懂俄语，但是他们觉得是你怎么又来了？ 嗯、 怎么又是你？然后我再往前走，他们就一下就包围过来，然后就要打我。 嗯， 然后先打我2拳，然后我就马上的就往宾馆跑，因为我已经没有只有，然后我就从地下通道就是我觉得我可以一步可以迈4蹬的这种跑，我觉得我当时的速度可能比刘翔还快， 就是疯了似的。 哎，对，因为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逃生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跑到宾馆，然后警卫把他们拦下来，然后我到了上了房间之后，然后我就 把电视打开，我就觉得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嗯、 后来才发现是俄罗斯跟日本在踢比赛、 嗯、 那时候还没有踢比赛，是准备踢比赛、嗯、然后红场呢是有那种大屏幕， 大家可以来观赛， 大家一起来观赛，然后这时候肯定估计就是有这种足球流氓、嗯、然后我的胳膊就开始发疼，对，我的肩膀吧，左肩，然后就很疼，然后就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就开始，然后也就开始黑了，估计是，我估计他们可能是拿啤酒瓶子或之类的， 哦、 可能抡到我了，有可能，因为 但是因为你很仓促，你也没感受到， 我也不知道，对，因为很紧张嘛，七八个人啊，一下就围过来，然后还好没有给我打倒，因为打了我一下，然后我就马上跑，对，然后我回到宾馆之后，我就赶快联系我们文化部的工作人员，但是很难联系，因为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在国外， 嗯， 2002年嘛，然后就通过组委会，我就去找组委会，然后就让他们去找我妈妈， 嗯， 那时候我就万一想我妈要再出事了呢，对不对？然后就告诉他们，然后他们也慢慢发现，就是非常多的人已经开始就是袭击亚洲人 啊 和亚洲餐馆。 哦，就即便这个比赛还没有开始，他们就已经， 对，而且尤其是这个事情是越来越严重，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到了比赛他们输掉了日本， 嗯， 0-1输掉了，然后整个的很多亚洲餐馆全都被砸了，然后到晚上12点，我当时后来我妈妈在他们的一个志愿者的这个陪同下就回来了，最后我就说我得去医院，因为我发现我胳膊抬不起来，很疼。对， 这个时候是距离比赛还 有几天，已经是第一轮结束了，我就要等着第二轮了。 哦， 然后他们组委会马上就我说要去看医生吧，然后而且我们的领队住在俄罗斯宾馆，就是两个宾馆，他也不敢过来， 嗯， 因为外边非常乱，你就看见外边是车烟四起，就是烧了很多汽车， 嗯， 对，就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感觉，因为那种。后来就是那种足球流氓啊，可能是比较愤怒 ， 然后更过分的是，就是他们的医生根本来不了，一说医院已经满了。 哦，因为有一些冲突，所以导致了 非常 患者也这么多。 对对 对, 对，咱们说有20多个警察都被打伤了，所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暴力事件。 那后来你这个就是胳膊抬不起来了，是一个很严重影响你比赛的一个事情。嗯， 对，然后我就去医院，凌晨之后，然后去了医院，第一次坐急救车啊，然后去了医院，俄罗斯发现满是狼藉的感觉， 嗯， 莫斯科，然后其实他们说他们有个背后一个组织叫光头党，所以对，就这个一个纳粹组织，他们都是有纳粹标志的， 嗯， 对， 嗯， 然后坐到医院就跟我说啊，很不严重，一点都不严重， 嗯， 休息2个礼拜就好了，然后。组委会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说不行，他还要参加比赛，2个礼拜之后比赛结束了， 休息2个礼拜。 然后说，哟，说你们要是参加比赛的，因为俄罗斯人对柴可夫斯基比赛就简直是看的是非常神圣的， 嗯， 就神圣到什么地步？如果你带着一个评委证， 嗯， 不是评委证，选手证了， 嗯嗯， 对，选手证的话，在街上走，然后。很多路人就是开车的人啊， 嗯， 就他会停下来问你要去哪儿，我可以带你走，因为你是来参加我们柴可夫斯基比赛的。 哦，就是柴可夫斯基这个国际音乐奖的比赛，他对于整个俄罗斯来说，就是， 对对对对对，像他的获奖音乐会，普京都是要来的。所以我， 哦， 对，就是上一届是2015年，普京也在，2002年的时候普京也在， 嗯， 普京反正待的时间够长的，对 啊，反正是中间又隔了一下嘛，这 边也 都在， 对对对对对，反正他一定都在的，因为这是俄罗斯就是音乐， 嗯， 就也全世界音乐界最大的奖了， 嗯， 所以他每次的颁奖音乐会他都必须出席的， 嗯， 哎，然后。最后医生说那没办法，就是让我拿我自己的衣服， 嗯， 然后两个这个袖子这地方就系个扣挂在脖子上，就像那个伤病员似的，说你挂在这上面一定要让你的肩膀休息，然后3天不许练琴， 哦， 一定就这么挂着，然后我就真是这么挂着，但是挂了2天半之后我觉得就好很多了，我就开始恢复练琴了。 哦，那这就是恢复练琴到第二轮比赛，这中间 其实是我是错过第二轮了，但是他们组委会之后就去跟评委会去商量， 嗯， 说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发生了这个突发事情，然后他这个中国选手还有出了然后他受伤了， 嗯， 然后评委会就说那就让他最后一个拉吧， 嗯， 但是如果他最后一个要是还拉不了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嗯， 所以我不能， 人家也很严苛， 我不能等他，对， 嗯， 那我就最后一个拉，所以说我们在音乐厅当中我们是有走台这么一说的， 对吧？ 嗯嗯嗯， 就是但是因为走台是要在比赛之前走台， 嗯， 就是整个比赛，因为他比赛量非常大，不像我们的比赛，假如说第一天第一轮，然后过两天第二轮，他是一轮就要比四到五天， 嗯， 所以非常多的人，然后、嗯、然后所以说我就没有参加走台。 嗯， 所以这个对我第二轮的发挥其实是蛮有影响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声学概念是什么样，而且我也没有怎么去跟钢琴去合作， 嗯， 哎，然后就是匆匆的马上合一下，然后就上台了。 嗯，你看这个晨曦出路这本书里面本身也会再给我们回顾刚才晨曦在讲起2002年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是记忆还是那么的深刻，因为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会，哎呀，这个波澜怎么会就突然有这样一个事情，但最后好在是结局是好的。 对， 嗯，这是我刚才跟他在讨论，我说今天我们到底聊点什么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哎，你看学从3岁半开始学，到17岁，我们登上一个这么高的领奖台，不是说所有学艺术的孩子都可以最后走到这一步的，所以就会有很多现在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会说，那我的孩子如果成不了晨曦，我还学吗？或者是说晨曦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父母是逼着他学呀，还是鼓励他学呀，在中间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一方面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晨曦出路这本书，我们第二版已经出版了，然后呢也是晨曦的母亲在回忆他从学琴一直到后来再去国外深造的这样一个整个的学习的历程，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现在此刻也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的指导的意义和价值。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大家好奇想要跟晨曦聊天，也可以通过微博听他讲故事，我都忘了说微博互动的方式了。微博互动的方式是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的微博就可以了。一墨如雷说，今年国家大剧院5月音乐节的时候曾经一睹晨曦的风采啊，跟吕思清等音乐家一起上演了一场弓弦盛宴，极为精彩啊！行，这个心里默默鼓掌的这个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啊。但是他也有一个自己的疑问，他说他们家孩子今年9岁，学了3年的扬琴，小有成绩。他说但是我也曾经问过我女儿，你喜欢扬琴吗？他说不喜欢。但是呢考到了这个高级水平之后，原来他不喜欢，考到之后就不学了。但是呢他总想说，哎，也许他现在还小，不太清楚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既然学了就坚持下去。